千叶，最近烦心事怎么这么多呀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？ 通常电影故事情节都是泪，三个的舅舅变味儿，一副爷他是谁？弹幕上噼里啪啦，你一言我一嘴，吃个瓜，你何必要朝气上火把心操碎？ 爸妈求你们带我去爷爷 DNA， 我怎么总是觉得自己比你俩都黑？想拥抱风却被吹得满身都是灰，不要比比来来宝宝，请你关上小嘴嘴。 你给我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，你给我闭嘴。 我的心它崩了呀，崩了崩了呀，满脸都是泪花，风大雨也大。 我的心太崩了呀，崩了崩了呀，心中无数个拆了我的家，我的心态崩了呀，崩了崩了呀，脱不出的下巴，对不起我下，我的心态崩了呀，崩了崩了呀，傻子爱上奇葩，编剧能好好的吗？ 能好好的吗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 看场电影，故事情节都是舅舅表妹阿姨父呀，他是谁？弹幕上噼里啪啦，你言我一嘴，吃个瓜，你何必要着急上火把心操碎？ 爸妈求你们带我去验 DNA， 我怎么总是觉得自己比你俩都黑？想拥抱风却被吹得满身都是灰，不要比比来来宝宝，请你关上小嘴嘴。 你给我闭嘴， 我下火。